的是林本通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梦雪景一厢安稳，无宿命定根藤，那一天面相根千里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人，原来是官家徒生，他在那衙前等金蝉来了青菜大城，一宿命无福的见，还要来做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仙安东，就家去把身门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合奔到一阵，一阵血恨乱，本是我的亚父大人，舍子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二人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际，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鸳鸯不把人问，王世同替我背一座， 穿了衣裳，有心相见何往西堂，可怜我离两又奔南，往西堂被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请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认不得那当年时光，东飘西荡无处把身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光华鲜亮若把我的命算，多亏那张罗九收留我做一个多人，你的福气言之有望，他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爹我的恩典，我时时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我记本要告诉你人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Thank you. Oh 为你咋咋我的苦命的秘密